生女人家安谁知道姻缘不认命不表我只望你外有老妹来做谁知道西墙未家不压家我只望你身下关地来人去谁知道未到人就到墙家我只望大红花家到你家谁知道我怕一束缚来掉啊两家只与你担定之留下了风中在你家不是跑步下青林是张东亚飞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杀不得莫佛文章精细人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无人批莫把晓得阿良兄啊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开

还说什么同语不同哦？ 刘光十岁，从马空从，这一来已是20年了。 是啊，已是20年了。 夫人啊，多智慧，久病在客 老了红颜，为情怕的生下刺猬，不怕的生金钱，相公啊熬过了十月寒霜三伏天，万难夫妻要生大年。

从命里算出来的。 那公子叫什么名字？ 公子的芳名叫敖一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我是我也是碎了眼，王爷娘子来管事。这不是那不是，真真是难忘两月事。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今日里难催娘子心不死。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

thank you. 与你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人间飘飘，心中事，谁人知晓？ 下面是吴海丽、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梁女士，可知你把婆全家翻天我烦恼。《